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匈牙利、奥地利和安哥拉近日分别举行了讨论会和讲演会，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活动。会上发言者称颂金正日同志说，他是卓绝的政治家和举世罕见的统帅，把朝鲜劳动党建设成为一个威力强大的党。他们强调说，推举金正恩阁下为最高首脑的朝鲜劳动党将高举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旗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为实现祖国统一和世界自主化事业而奋勇前进。